那边什么情况了？ 叶修的悟道君碰着死人也没停步， 一边继续朝着多拉克竞技场的方向赶路，一边问道。 展楼兰四位在网游里足够人仰视的大人物， 此时极其自觉地分站到了悟君道的左右， 把他簇拥到当间。 而后就是先发现这BOSS的鹤舞公会的会长武敬之 介绍起了情况。 情况很严峻啊， 在我们之前就已经有三家公会找到了这个BOSS， 再从观察传送阵来看， 还有三家公会正在派人赶来。”武敬之介绍道。 6家，那还好啊，不算很多。 叶修说。 野兔BOSS 比较有竞争力的俱乐部工会怎么也在10家上下， 只有6家参与， 那算是少数了。6家只是目前暂时，吴金之表示。嗯，我知道，沿途多留意吧。前方3家还没动手吗？目前还没，团队还没集齐。是哪3家先到的呀？ 霸气雄图、烟雨楼、呼啸山庄，这3家工会实力对比具体怎么样？叶修问道。网游这边的情况他了解的不算太深，蓝雨、微草、霸图这3家的工会现在比较强势，被誉为三大工会。他知道的也仅就是这些经常流传的东西。具体工会的实力对比是何种程度，叶修相信眼前这些搞工会斗争的人肯定比他要清楚得多。果然，这个问题武敬之就能清晰地回答他。霸气雄图肯定是要强一些的， 而且要论团队的PK战斗力，霸气雄图的优势就更明显了。烟雨楼和呼啸山庄相比的话，呼啸应该略强一些。三家经营团的职业构成呢？这个，吴敬之含糊了。月子清和白皙景流也是大眼瞪小眼。精英团的职业构成，这个情报要搞不难。 只是他们这些中小工会和那些工会根本没有什么正面对抗， 他们杀野兔BOSS 那都叫偷猎， 有直接对抗那就叫抢了。这些工会的精英情报他们不是搞不到，而是没有太注重这方面的工作。这3人都答不上，结果展楼兰又出了下风头。 他见战队的初衷可是不知天高地厚的指着冠军去的，这些大工会被他嚣张的当作假想敌呢，准备工作倒是做得很充分。大神，等我发你啊！展楼兰一边说着，一边 QQ 上弹了叶修一下，不一会儿直接发来文档。叶修接了一看，干脆是所有俱乐部工会的精英团情报， 不单局限于职业，角色姓名什么的都有。目前大致就是这样了。展楼兰说着，话没有说满，也是考虑到了团队这种东西成员未必一成不变。嗯，我看看啊。叶修这一边继续让悟道君赶着路，一边看起来展楼兰提供的文档。展楼兰这情报收集的算是相当用心了， 好多精英团成员的装备都被他整理出来了，不过在叶修看来，这种规模的团队战力，情报抠到这么细，倒是有些多此一举了。能搞清楚对方的职业构成就足够了。现在这3家到阵人数上谁领先一些啊？叶修问。霸气雄图，吴敬之说。霸气雄图估计会抢杀，我们得快点了。 叶修判断，没有人质疑。四位会长立即开始催促大家最大速度前进。疾跑要消耗耐力，没有谁的角色耐力可以支撑这么长时间的疾跑，这就需要移动方式的切换配合恢复耐力的药剂来掌控节奏了。于是角色之间相继就拉开了距离。叶修几人的无疑是跑在最前面的。叶修转视角一看， 却发现小手冰凉居然也跟得上。 不错呀，叶修赞叹。你给我的东西里就有，我想这个大概很快就会用到，所以一直在练。 小手冰凉淡淡地说道。 小手冰凉的长处是对局面的观察和判断，操作却是完全不值得一提。也就是凭着接触游戏比较久，比起媚光这种刚刚玩游戏的人操作要好一些。所以叶修也给过小手冰凉一份训练方案，就是以前他曾经给过媚光的。他们这两位现在连操作都十分不合格，比起唐柔和包子有更长的路要走，训练的起点都不一样。小手冰凉拿到的叶修给的训练方案比较基础，但同时也比较全面，像这种移动时掌控节奏、提高对耐力的有效运用，自然是很基础的内容，是叶修给他的训练包中的内容之一。不过小手冰凉在叶修没给什么提示的情况下，把这东西当作重点首先来练，倒也体现了他的细心和洞察力。显然他考虑到了得先保证移动速度，才能让自己始终和团队的其他人在一起，这样才谈得上配合以及其他。他是一个牧师，不跟团队单枪匹马的话，那几乎就没有存在意义了。而现在叶修不知道他做了怎样的强化练习，也不知道他用了多久才掌握，总之他完全可以跟得上叶修他们的移动速度，可以和他们成为一个整体。 不错不错，作为一个牧师，机动性是非常重要的，保持机动性才能让你掌握的面积更大。牧师灵活，团队的整体运作才能灵活。一个的合格牧师是不需要队员去刻意寻找他的位置的，他会时时刻刻出现在最应该出现的地方。 叶修顺便就教导了一番。 霸图动手了， 这时吴静之说道。他也跟在第一集团里，毕竟是一会之长，而这又是比较基本的东西。事实上在神之领域的玩家都会注意这方面的问题，就看掌握水平的高低了。 果然， 叶修对此不意外。 那两家什么动作？ 立刻就打起来了， 吴静之说。 三家混战？ 看起来是的。 吴静之也没在现场，就是收着现场发来的消息。 抓紧时间， 叶修也没说什么其他了，现在还没到场呢，说什么也是白搭。多拉克竞技场，角斗士维泰里乌斯身边三家工会已经大打出手。先出手的是霸气雄图，他们人到的最快，于是也就最多，再加上本身实力就要强横一些，根本没把烟雨楼和呼啸山庄太当回事。会长蒋游一声令下，精英团一拥而上，直接开始枪杀。那两家不出手，霸气雄图也不理，一出手，霸气雄图立即毫不客气地反击。对于一边杀 BOSS 一边扛这两家工会，他们颇有信心。霸气雄图确实有这个资本，三大工会那不是白叫的，无论从玩家的数量、工会仓库的储备、稀有材料的积累，到精英团的战斗力，那都绝对是翘楚。因为这些东西本就是相辅相成、牵一发动全身的。精英团没有强大的战斗力，哪里抢得来那么多稀有材料啊？没有庞大的玩家数量做基础，也激不起庞大的工会仓储。蒋游号令发出后，自己的元素法师游风殿也冲入了战团，亲自出手鼓舞士气，法术接灵轰出，专挑烟雨楼这边的元素法师。烟雨战队的王牌角色就是元素法师，受此影响，他们工会的元素法师玩家相对较多，组成的精英团中元素法师是他们很重要的攻击主力。法师这种炮台职业，真要结伴成片轰出去，杀伤将十分可怕。蒋游自己就是元素法师，深知这一点，但他丝毫没有退缩，反是亲自率领己方的远程攻击手和烟雨精英团的法师们对轰起来。烟雨的元素法师是最出色的， 但是霸气雄图的牧师却是最强大的。这种因职业战队明星选手、明星角色影响形成的玩家扎堆现象，现在都已经成了各大公会的特色，在各自的精英团尤其有体现。有了高水平牧师的强力支援，蒋游完全不惧和烟雨楼强大的元素法师们对轰，而他的这一战术决策显然极为正确。双方僵持对轰了一会儿后，烟雨楼这边先有些撑不住了，霸气雄图这边的拳法家们如同他们所崇拜的韩文清一样锐不可挡，这一刻纷纷幻想着自己就是拳皇，迅速就把烟雨的阵型给轰开了。这一贴了身，烟雨的元素法师几乎是在被蹂躏。烟雨楼没讨到好，指挥迅速指示后撤避避风头，烟雨楼这边会长烟雨锁楼都还没有赶到呢，迅速击退了烟雨楼。蒋优心中巨爽，转动视角就准备进一步给呼啸山庄的人点颜色瞧瞧，结果视角转过这边一瞅，就看到这边竞技场的一根石柱顶上高高站着个元素法师，一身墨青色的法袍。蒋优认的是70级成装青云法袍，能穿起70级成装的可没几个是普通人物。可是这人，工会呼啸山庄，角色姓名分烟井。呼啸山庄虽然不算三大工会，但至少也是一家经常能打到交道、有竞争力的工会。工会里有什么出名高手，蒋优都认得，这个名字却完全没有印象。此时看这家伙站得那么高，很趾高气扬的模样，蒋优心中顿时就有一团无名火。作为霸气雄图的会长，蒋游已经是网游中站到顶端的男人了，穿件70级成装站得高点就能唬住他了吗？不能，绝对不能。蒋游正准备下令把那个嚣张的家伙打下来，结果那法师却抢先动手，手一抬，法杖指出，正对站在下方蒋游的角色游风殿一个火球就打了过来。